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本周寻找诵读人的征集主题是北京，我们欢迎大家在诵读小站的微信小程序当中上传你的朗读作品，来参与寻找诵读人的评审。那说到读北京，要读的可太多了。我们可以读北京的过去，北京的现在，也可以读北京的人文或北京的景观等等。与北京有关的文学作品，那简直是太多了。那在这期的节目里，我们就一起来听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赵亮诵读的刘一达先生的作品《北京画》当中的一个片段。 北京土画的一个特点是带有形容的元素，许多土画是形容某些事物、打比方而产生的，所以含有比喻的性质。如怎么掉链子了，这指的是关键时刻退缩了，他也搭了肩膀了，这是不管了或者泄气了的意思。怎么土猴似的就来了，这是浑身是土，能把事儿办成，我得烧高香了，这是念他的好。就这点吃的，不如我们哥几个塞牙缝的，这是少之又少的意思。刚发了一笔小财，就张罗买车，您真够烧包的，这是大脑发热，夸财显富的意思。他倒好哈，这事儿不闻不问的，你昨儿怎么蔫不出溜的就颠儿了？这是说呀，他不声不响的就走了。由于有比喻的性质，这类北京土话很多时候还可以引申，比如搭了肩膀可以引申的土话还有溜肩膀、拉了胯等等，意思与前者大体相通。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建兴老师。郭老师，午好。 哎，主持人你好。 郭老师，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今天上午的这个天气呢，是以晴为主，光照条件和大气通透度都比较好。但是这个风啊，它对气温的支持的这个力度啊，不太那么够。到12:45的时候，城六区的气温普遍是达到了7度多到8度多。气温最高的地方是丰台气象站，这个气温为8.6度。南郊观雁台这个气温呢是7.4度，比早晨最低的时候这个-3.6度是高了11度。这个气温上升速度呢不算是特别的快。这是因为呢今天这个近地面的这个风啊，它有点偏东，没有这个西北风那么给力。所以呢尽管今天光照比较好，而北京上空的大气团呢也还在回暖。 但是这个缺少了这个风的支持以后呢，这个气温呢就很难再出风头了。 嗯， 预计今天中午到下午3点钟前后，这个气温还能再上升1到2度。 嗯， 最高的时候是达到8到9度，虽然没有昨天那个9.9度的这个最高气温那么吸引眼球吧。但是呢，这样的高度呢，在12月中旬来说呢，也还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对，那所以这两天确实感觉到中午的时候还是有点热的。 嗯，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嗯。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亚洲天气方面的一个重点。亚洲天气这个重点呢，就主要是今后4天啊，这个哈萨克斯坦到这个蒙古国一带呢，将先后迎来这个降温天气。 嗯。 明后2天，这个哈萨克斯坦中北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下降到-10度以下。局地的这个最高气温呢会下降到-20度左右，就是说最高气温。 嗯 啊，这个本周六蒙古国大部分地区这个最高气温也将下降到这个-10度以下。 嗯， 这是亚洲的一个天气重点。那么从欧洲这个天气来说的话，就是明后2天欧洲这个降水范围啊将比这个就是比较广泛的出现这个降水。 嗯， 其中明天是北欧西部、西欧、中欧以及意大利的这些地方呢，都会普遍出现有这个雨和雪的天气。这个后天这个降水区域呢，还会向东发展。 嗯。 东欧西部以及这个中欧东部等地呢，不少地方就会迎来这个降雨或者是雨夹雪的这样天气。 嗯。 这是这个欧洲方面的。那么关于这个北美方面这个天气的重点呢，是这个明后2天美国东部，将迎来这个强降水天气过程。其中明天美国的东南部将迎来大到暴雨，而后天美国东海岸这个多地也会迎来这个大到暴雨。 嗯， 在美国西部，明后2天西海岸也将迎来这个降水，并且后天这个降水范围，将向这个西部这个内陆这个地区发展。 嗯， 这样的话就是对旅行者来说吧，像这样的强降温啊，以及这个雨雪天气啊，它对这个旅行呢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嗯。 现在应该这个做好相关的这种防范工作，是这样的。 嗯，好的，谢谢郭老师详细的介绍，下次再会。 嗯，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点08分，环球旅行家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旅行规划师。这个冬天你究竟有没有一个好的旅行规划师为你计划一下你冬季的旅行呢？ 嗯，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迎来的这位规划师，他在冬季啊应该可以发挥他非常非常厉害的特长， 体育特长。 对，体育特长生吗？ 就是你知道现在在北京，尤其是一说到冬季，的一些旅游项目，或者说是体育特长，然后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大家都能够猜到到底是什么运动了。 挤地铁不是 啊？挤地铁不是特长，是习惯。 对，我们来欢迎一下。这样吧，我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嗯， 我们第一次在环球旅行家的直播间里和他相遇，但是呢，他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攻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嗯， 来，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飞跃科技的高志前。 欢迎志前来到节目里和大家来说一说冬季咱们北京的旅行。说到旅行这个概念，其实家门口我们出去走一走，这算是短途旅行。 对， 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南方啊，我们说这个旅行就是这样， 北方的朋友要做候鸟式的旅行到南 方 去温暖的地方过冬， 南方的朋友呢又很想体验一下，哇，你们北方城市极致的冬天冷是什么样的。 最近可能大家都看到过一系列的这样的画面包括视频，就是南方的朋友看到雪是什么样子的， 激动激动超激动 很惊讶。 可是事实情况是北方并没有下雪， 是 至少北京没下，但上海下了。 一直是这样啊，咱们在这几年冬天发现总是有那么一个圈儿啊，一个怪圈儿，就是让很多地方呢可能看不到雪，但是没有关系，其实天公有时候不作美，但是我们可以在某些特殊的场所可以来和雪有一次亲密接触。 就实话说，因为空气的湿度的状况以及各种各样地势的这个客观原因所以其实在雪场这方面北方城市还是有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的优势和客观的自然条件的。 对，每次说到这儿呢，我就是这叫什么条件反射，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在座的二位我知道都跟雪有缘分，我们先问一下我身边的袁一，今年上过雪场了吗？ 没有。 哎，这每次这个问题我就得到特别大的满足，因为我也没有啊。 这样有人陪你了是吧？ 对对对对，来问一下之前，今年跟雪场有亲密接触了吗？ 有了很多次， 很多次了。 就是你知道他们这种专业人士，就是只要从雪场即将要开，他们可能就是那些试滑的人，然后紧接着这日子就是。不是在雪场就是在雪场的路上，是不是？ 对对对， 常态。 雪场在关闭的这个像这个春天啊夏天啊秋天这段时间啊，他们就那个像冬眠一样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不一定吧，雪场关闭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去其他可以滑的地方滑吧。 像夏天的话大家可能会选择去南半球滑。 对啊， 以西南为主，南半球反季节滑雪嘛。对。当然还有人去瑞士奥地利这些就是海拔很高的地方，它还是有存雪量的，还是可以滑的。对。 说了其实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著名的滑雪场， 对， 很多滑雪的圣地。那如果让之前来介绍一下北京的滑雪场，包括咱们的滑雪的传统滑雪特色，你会怎么样来推荐咱们北京的这个滑雪的事业呢？ 咱们今天是东道主， 对， 给南方城市的朋友们来好好推荐一下咱们北京的滑雪资源。 对，其实我觉得南方的朋友来北京之后呢，他不光可以去游览这个常规的这些名胜古迹哈，北京这些景点之外，其实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北京的京郊雪场去体验一下这个滑雪运动啊，感受一下滑雪的一个乐趣，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嘛，三亿人上冰雪，对，三亿人上冰雪， 现在上的非常快，这速度 啊，太快了，这速度就是我觉得一个是源于国家支持，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的这个经济水平啊，经济收入这个都不断的提高，快速的提高，所以有钱也有时间，然后也有政策去支持大家去参与这项运动。 但是一提到说北方的这个雪场啊，其实不光是北京，有很多很多地方都有非常好的滑雪场。其实西北我们说到新疆，说到这个西北的很多省份它也有滑雪场，说到东北呢就更不用提了，最初国家的很多运动员的训练基地就会 在 东北。 东北 对。那北京的滑雪咱们的雪场有什么样的特色，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其实我觉得北京雪场的最大特色就是第一方便，第二适合初级的人群，第三个就是相对其他大型雪场来说价格要便宜很多，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对，性价比非常高， 上手又比较快。 对，因为它离城区很近嘛，几十公里，就是我当天往返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就是这是距离上，第二个就是这个票价上普遍都会比崇礼东北和其他省份的这个雪场大型雪场要便宜，票价便宜很多，大概是在这些票价30%-40%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些雪场规模不是特别大，都是以这个初中级雪道为主，特别适合我们第一次或是就是体验型 的 游客去滑雪的这种人群。 这么一提的话，那就特别适合来北京过冬的南方的朋友们喽。 对，你知道我作为一个就是江浙地带的人，我小的时候其实是滑 过、包邮地带的人， 对，包邮地带。我小时候滑过雪的，我们那会儿九几年的时候就已经有雪场了，室内的。 乔波吗？ 叫银七星。 银七星。 你知道那个时候滑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吗？就是我穿着我认为最好看的大衣，没有任何防水的能力，就是一件大衣呢子的，戴了一个毛线帽，然后穿着我的运动裤就上雪道了，滑的是双板。每摔一个跟头，我都觉得我的坐骨在跟我说再见。因为我能够到现在还清晰的记得，就是我摔下去那个瞬间，我和雪地亲密接触的时候，它带给我的那个质感是冰碴子， 一点都不夸张，就是冰碴子，所以你每摔一次都非常疼。这就是南方的气候条件， 嗯， 它虽然是室内的，虽然它也人工造雪，但是它无法达到北方的这个雪的这种松软程度和它那个质感。 对， 然后再加上其实南方的室内还是冷的，所以它很容易结冰，就它完全是冰 场。老学友啊，也算是。 所以我的启蒙还是很早的， 太早了。 然后在那之后，我就一直就没有再接触过，一直到 就起了个蒙， 对，就起了个蒙， 那也算我前辈了。 然后就扼杀在了摇篮里，之后就是来北京了。 说的跟南方冻雨似的， 就是那感觉。 但是一对比。我们让之前跟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咱们的雪其实可以满足很多滑雪爱好者，包括很多高手他们的要求吧。 对，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北京雪场的类型，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初级、中级、高级选手都是可以满足的。因为北京的雪场虽然说整体规模不大，但是它每家雪场都有自己的特色啊。比如说我们一般常去的可能会方便一些的，像军都山啊，军都山它就是很适合初级雪手和中高级雪手，因为它的雪道也有非常陡的高级道，也有中级道，但是它有猫狗道，就是这个猫狗就是我们另外一种滑雪的这种场地地形猫狗。然后此外它还有夜场，这个是特别好，因为很多人会喜欢下班之后啊，可能5-6点下班，然后开车40分钟左右的路程到这个昌平的军都山滑雪场去滑一个夜场，9点多再回家冲个澡，然后就舒舒服服的睡一晚上觉，第二天再去美美的上班。我觉得这是一特别好的一种休闲放松的这种生活方式啊。 对， 就是这个工作之余还能有时间晚上去滑个雪。那当然在城区府内，就是城区附近这个丰台区啊，也有一个室内的，不是室内，是那个这个城郊型的滑雪场，就是万隆八翼。那它其实很近，非常近啊，就是大概开车20分钟或者坐地铁也可以到的一个雪场，这是最方便的一个室外雪场。那此外，其实还有像南山这样的偏自由式滑雪的一个雪场，它的雪道主要是以这种自由式，就是像滑雪公园啊，然后猫狗啊这种类型的雪道场地类型为主，所以很适合这种自由式滑雪的爱好者去体验。当然还有像石经龙这种偏大众竞技型，因为它的雪道长度很长，第二个它的坡度也比较平均，相对来比较陡，所以很适合做大众型的比赛，所以很多赛事今年也落在那里，就是它是比赛型的一种雪场。当然渔阳呢是渔阳就很综合性了，它是吃啊住啊这个都在一起，包括它的滑雪，它夏天是一个高尔夫球场嘛，所以冬天作为这个一个雪场来说，它除了这个滑雪休闲包括吃就餐饮啊住宿之外，它还有这个雪地音乐节。那这个是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渔阳在平谷，这个平谷又是中国的音乐之都哈， 对， 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平谷音乐节包括它的雪地音乐节都是非常有名的，闻名于世界的。所以每就是北京的很多雪场都没有，就是都有自己的一种特色啊，然后吸引不同的这种客流跟特定的这种消费人群。 对， 刚才这厉害一口气这几家非常著名的， 对， 全都罗列出来了。 对 其实还有很多雪场没说到，因为北京的雪场其实挺多的。 现在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已经有大小雪场多少了？ 大概的话， 有一个大概数字， 30多家， 30多家， 30多家雪场围绕着北京。 没错。 而且刚才说了，在北京滑雪的特别方便，就是这些雪场离城区都不算是很远。 是。 包括你刚才。之前在提到说咱们的平谷也好，说到昌平也好，大家听到的可能外地的朋友感觉到说，哎，北京城区跟这些地方是不是这个关系，它就是因为 是 远郊，是 一个什么关系， 啊， 对。 但事实上现在的交通也很方便。 对，交通太发达了。第一个就是雪场都会有自己的这种大巴车， 是 啊，接送于这个雪场与城区的定点之间，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其实像军都山它离昌平城区很近啊，就是离它最近的地铁站只有5公里。 离地铁只有5公里， 对，非常近。其实我们这种交通成本过去的话，也就是1小时20分钟左右。那开车自驾可能会更快， 对， 大概不堵车的话，应该是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非常方便，非常方便。 那 你像万隆八翼，那14号线。应该是坐到国公庄站吧，还是14号线有一站，就是终点站就在这个雪场的附近，离雪场只有2公里的 长度，也是非常的方便。你像莲花山在顺义其实也很近，我们除了有公交车之外也有他自己的学校的那种大巴，非常方便，大家自驾去也是更方便的。 所以其实对于从其他城市来到北京，如果你就奔着滑雪去的，其实还挺建议大家选定一个雪场之后你就住在比如平谷或者昌平的城区，对，这样你就很方便了嘛。因为现在对于北京来说，昌平啊平谷都是很成熟的生活区，你虽然不是在所谓的北京城区里，但是你依然可以享受到相对应的配套嘛， 地铁四通八达， 对， 然后对你说的像吃喝娱乐这样的一些项目， 对， 其实每一个区它都会非常非常的便利，非常集中。 因为你想，你如果是奔着滑雪来的，你肯定不希望说我今天是要滑雪的，然后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吭哧吭哧坐地铁，虽然地铁很方便，但你要坐一个很长的线抵达滑雪场，然后你再要再过去，其实就路上花费很多时间，就浪费了你当天滑雪的时间嘛，还不如说你住在当地的那个远郊区的城区。你如果想进到城里面来玩一些景点的话，你可以在滑雪之外的时间你再坐地铁进来。 那不如就是按照你这样的一个建议啊，我们就是延伸一下，你看有很多朋友来也不一定说我非得奔着滑雪区，有好多朋友是这样的，我好不容易来一次啊，冬天来一次，我可能要去长城， 对对对。 那我觉得滑雪跟长城你当然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结合， 是 没错没错，不是小小的，我觉得是可以完全的结合在一起。对对对，因为像去长城的话，其实有几个路线可以推荐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往延庆方向走，就是我们可以从城区到八达岭长城啊，然后从长城游览完之后，你可以晚上当地去延庆的城区，然后去吃一个当地特别有名的豆腐宴，我们都知道的延庆最有名的是豆腐宴，然后第二天可以美美的去石英龙滑雪场滑一天雪，那这是一条线路。第二种线路就是我们去选择君都山，因为君都山离这个十三陵和这个温都水城也是非常近，你可以去游览这个十三陵， 对， 之外还可以去泡个温泉，泡个最北京最有特色的这个温泉，然后第二天也是美美的再去滑一天雪， 对，小汤山什么都在那边， 对对，非常近，对。然后第三种其实是像莲花山这种的，它也是有温泉，顺义的温泉也比较有名的嘛， 对， 所以也是可以结合温泉和滑雪一起去做一个两天的这种短自驾，或者说两天的京郊游，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延庆还有必要加一站冰灯。 啊，对，我们 南方朋友真的没见过冰灯， 这个， 我第一次见冰灯， 冰灯对 我第一次看到我都惊呆了。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就是不用那么远，如果你没有打算要去趟哈尔滨的话，在北京。 是是是，对，北京也可以看到， 对对， 并不亚于哈尔滨风光的。 对，其实像密云也是，而你像淮北滑雪场，是你滑雪的时候就可以同时看到长城的遗迹的，这个是非常壮观的一点。那像密云呢，我们可以选择是比如说去南山或者云佛山滑一天雪之外，再去体验一下古北水镇。古北水镇也是我们北京最有名的这种特 有 特色水乡古镇哈。 是。所以在这些可以结合的线路当中，大家总能找出来一条是适合你、适合你和你的家人的。 今天呢，我们请到这个高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好好说一说哈，推荐一下咱们北京的这个滑雪场， 对， 有没有哪一款是真正适合来自于像我们这样包邮地带的或者其他城市的朋友们， 对， 不想去到东北那么远，可能还没有做好准备去感受那么极致的冬天呢？北京是一个非常好的折中的选择。 是， 如果您有各种各样的需求和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节目当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音广播来联络我们。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听到的这首歌跟滑雪也是有关系的， 对，来自飞鹰艾迪当中的歌，每一首都带着滑雪的激情。 The Sky's Limit， 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Jewel in the crowd， You could be a leader， Doctor or a diva， You could be the talk of this town， You could be designerMajor or a minor, you could be a game show host. You could drive your race car, president or pop star. You could be the first past the post. You could be a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继续回到我们的内容里，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请到的滑雪大人作为我们今天的旅行规划师高志前，欢迎 各位好。 之前刚才在跟大家说这个滑雪，咱们北京的滑雪特色的时候，介绍到了很多北京的雪场，也提到了一点，其实来北京旅行的，不管是来自南方的还是北方的朋友们，他们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心愿要完成。你比方说去爬长城啊，是吧？ 不到长城 费好 汉， 有张清单， 对， 然后要打勾， 对，然后在天安门、故宫啊这样的打卡地，肯定要 留影，对。 还有就是很多人到北京以后，尤其是南方来的朋友，觉得好不容易到了北国风光啊， 对， 一定要看看雪。但是呢，在没有下雪的冬天，我们可以到雪场跟雪亲密接触。 是， 所以刚才之前特别的有心，他把这些线路啊给大家做了一个组合。 对， 其实这个组合呢，我想可能对于更多来旅行的朋友呢，他们的选择是不同的。 嗯， 你比方说刚才我说到这个长城的时候，我们刚才在间歇的时候还提到说，其实长城咱们可以组合的线路有很多。 嗯， 没错 啊。不同的不光是八达岭啊， 其实 咱们不管是司马台也好哈，还是其他的一些长城、 箭扣长城啊， 对， 嗯， 都跟雪场呢还离得挺近， 没错， 嗯，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这样，咱们把步子再迈得远一点。 然后咱们也把这几个内容都有机结合一下，不仅有滑雪，然后也帮大家满足，同时可以去实现不登长城非好汉的好汉梦， 嗯， 以及还可以感受冰雪两重天、冰火两重天的世界，去泡个温泉，在你剧烈运动之后去舒缓一下你的肌肉。 对于这个温泉这个事儿，跟滑雪的结合，之前你是怎么看的？好多人觉得这个滑完雪一定要泡一泡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其实因为滑完雪之后身心疲惫嘛，然后泡个温泉，第一个是非常的温暖暖和，第二个它有益于这个血管的这个回张，就对于你的身体的放松啊，肌肉的放松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我们听到过北欧有这样的说法，说那个桑拿屋出来之后直接跳那个 冰水 里啊，对，他们说这样的是 有助于这个血管的 收缩， 然后 说对皮肤有紧致的作用， 没错啊。 女生就是对这一点特别感兴趣，但是我们说在滑雪场，咱们同样能感受到很类似的这种状态，就是在滑雪以后泡温泉。 对， 对于咱们北京来讲，如果泡温泉跟滑雪结合起来，之前你有什么样的推荐？ 其实如果要是滑雪场跟温泉结合的话，我还是首推的是君都山。然后为什么这么推荐呢？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君都山的地理位置，它就在我们北京的昌平区，北京的城北，小汤山的附近。这小汤山可能全国各地的听众也都知道，小汤山是自古以来是非常有名的温泉圣地啊，皇家温泉圣地，有很多非常有名的温泉场所和场馆，所以在小汤山这一块滑雪的话，就是君都山滑雪的话，那其实滑完雪之后去泡温泉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合的路线。那第二个可以推荐就是莲花山嘛，因为顺义那个地带它的地理结构下边也是有温泉带的，所以在莲花山滑雪之后也是可以选择去泡一个温泉放松一下。 说到顺义，要给南方的朋友，如果来北京旅行的话，那很好解释，是吧？你到达北京的第一站就是顺义， 对， 首都机场所在地， 对，首都机场出来就是顺义， 对， 所以第三个路线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推荐的温都啊，不是温都，是古北水镇，古北水镇，对，因为古北水镇是北京的京北最远的地方嘛，就是密云， 它不是箭扣长城， 对对对，除了箭扣长城，还有司马台城，它的长城跟八达岭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能在北方看到水乡古镇，那只有这个古北水镇了。 对对 对， 也以为大家的思乡之情来北京旅行的时候， 来北京去看水乡， 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会惊讶于说在北方可以看到这样的水乡， 是是， 就完全不亚于什么你们所了解什么周庄啊、乌镇的感觉。 哎，这是水乡来的姑娘说的话， 真的，我给出非常高的， 因为我觉得北京的这个古北水镇的水乡特色还是跟南方完全不一样，它很壮观，它壮观是在于它在山区里边， 落差 而不是在平原上， 对，高度落差， 对，你能在古镇里边能看到非常雄伟的这种司马台长城是跟八达岭完全不一样，它非常陡峭。 对， 所以说如果往北走的话，实际上去古北水镇结合这个滑雪的一个线路是非常棒的，因为古北水镇里面有很著名的温泉，也有很著名的温泉。所以我觉得这三条线路其实很适合来北京旅游的这一些游客们，南方朋友们，特别适合他们。 虽然南方有很多很著名的温泉圣地，但是在北方，尤其是在冬天的北京，咱们跟滑雪结合起来，让你感受一下刚才袁一所说的冰火 两重 天的魅力，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 今天除了推荐这些在北京啊这个范围内的雪场之外呢，其实这两年因为2022年这个冬奥会的对的准备工作嘛，所以其实北京和河北是密不可分的。 哎呦，要说到宝藏了，要说到咱们北京滑雪爱好者的后花园了。 就是真的从北京出发去到崇礼的距离是很近的，近到连河北的很多朋友都无法企及。 没错， 他们通常就这么讲，说从石家庄出发去崇礼和从北京出发去崇礼 很痛苦的， 对，这是不一样的概念。 石家庄学友去崇礼基本上都是坐飞机到张家口。 所以北京真的离这个冬奥会咱们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滑雪场地啊，赛事的举办地崇礼真的是太近了，它就在张家口嘛。 对，没错，其实按照这个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规划一个冬奥路线啊，就是奥运路线。那因为北京就2022年是北京联合张家口联合申办冬奥会嘛，那我们已经申办成功之后，在2022年也会将举办非常盛世，是空前规模盛大的这个冬奥会的场景，所以说我们也推荐大家这样一个线路，叫冬奥线路。那其实可以从北京出发，出发之后我们先可以，就很多游客可能来之后要去鸟巢水立方打卡，因为这也是打卡地之一。 没错没错。 从这之后呢，我们再可以到这一系列就可以往北走，像十三陵啊，然后像这个八达岭长城等著名的景点之外呢，我们可以到延庆吃个豆腐宴，然后去先体验一下这个石经龙雪场的这个美景，之后呢，我们再可以往北走，去到张家口的崇礼区，去体验一下这个中国目前来说这个滑雪大区规模最大的一个滑雪度假胜地。因为崇礼的雪场非常多，已经建成的已经有8家雪场，那么明年之后我们将会有10家雪场，到2022年的时候， 整个地区崇礼地区将会有14家雪场，哇，也是非常大的，是也是闻名于世界的一个著名的滑雪大区了。 没有去过的其他城市朋友们肯定就是可能还想象不到崇礼现在的一个状况，它其实就真的是一个滑雪小镇。 嗯， 对， 就这个镇子其实规模本身并不大，但是它全都是规模很大的各个雪场。 没错没错，它的雪场规模已经大过了它的县城的规模。 对，它县城其实就是一条街。 对对对， 一条 河， 然后隔开两条街嘛。 对 对, 对， 那既然有这么好的这个咱们离北京啊这么近的得天独厚的滑雪的这么一个集中的地方，那还是要让之前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崇礼，在张家口的崇礼区，冬奥会举办地之一这样一个地方，这些雪场都有哪些特色，它又跟咱们所说的其他雪场有什么不一样。 好的，那其实崇礼的雪场特色最大的这个特色就是第一，太大了，特别大， 需要体力， 需要体力，需要体力。对，第二个就是说，它整个雪场的风格就是以滑雪为核心，所有的这个运动和配套设施都是以这个滑雪为主的。 嗯， 那第三个就是它的特色，就是说它的配套很完善，非常完善。它是一个以小镇形式出现的一个滑雪区。那比如说我们拿这个崇礼最大的这个雪场万隆来说，那万隆的配套是非常完善的，全球的雪友乃就全国乃至全球雪友都很向往的一个地方啊，因为它有最先进的造雪系统。虽然说崇礼的造也下雪，但是它造下雪量可能不满足雪场的这个雪量，所以它都有全亚洲规模最大的全自动造雪系统，不需要人管，它可以24小时不断的去造雪，它的树林子里边都是人造雪，而且那个雪的质量非常好，非常松软啊，也不是冰碴那种状况的雪， 就是咱们国内自己的粉雪。 对对对，我们都叫万隆叫粉雪天堂。那虽然说是人造的，但是它的雪质非常好，那是万隆最大特色。第二个，万隆最有名的就是它的这个美食，它的餐饮，啊，因为万隆其实是好利来的老板投资的，那人家发家做的就是美食， 从 美食开始做，就是吸引了很多人的胃。 你有了体力才能好好滑雪呀， 对， 真的是 跟这个的结合， 一定要吃得好， 必须得吃得好。 因为万隆这个地方最大特色就是它吃的。就是搜集了全球各地的美食，比如说它有这个日料啊，有火锅，有东北菜，有川菜，然后还有这个欧美的美食，就是有西餐，所以它的吃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然后吃完饭之后你可以稍微休息啊，它也可以在那泡温泉，它有两个温泉啊，也是可以泡温泉的，所以整个一体下来它是服务很完善，服务和配套设施也是非常完善的。那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北美式的度假小镇，那就像泰晤跟富隆，这两个是北美风格的这种滑雪度假小镇。整个滑雪区、滑雪度假村看起来就像一个你像去了美国、像去了加拿大一样的风格，它是非常 fashion 的、非常国际化的，然后它的配套设施也是很完善，所以在这两个雪场，外国友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基本上你每天在它的酒吧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大量的外国友人在那去喝啤酒啊，然后去聊天啊，去 happy 啊，就这样的一个状况。 在冬奥来临之前，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滑雪的圣地了。 对对对，其实而且我觉得崇礼在北京的七环附近吧，其实我觉得就是也可以完全纳入到北京的这个一个大的滑雪范围当中。 没错 啊，因为它一个是交通很方便嘛，就是虽然说现在我们过去可能时间长一点，3个小时，但是等到 马上就开， 对，等到明年的这个崇延高速，就是崇礼到延庆的高速修好之后，那我们过来的路线就会节省了将近2/3的时间啊，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非常近。 现在是得开将近3个小时， 对对，三个半小时。然后等到明年9月份的时候，这个 高铁 京张高铁开了之后，那就更方便了。45分钟，你就可以从北京北站西直门，北京的核心城区，直接坐45分钟高铁到达崇礼这个太子城了，那是非常方便的。 北京二环。 对， 北京二环到北京七环45分钟， 真是这样啊！ 这个应该是史上最快的速度了。 这比下班堵着车回到家那个用的时间 还 短，还 不如先去滑个雪再回家。 对对对，如果高铁修好之后，我们就完全可以就像去北京京郊雪场一样，就是当日往返。我早上跟北京那个喝点豆汁儿，吃个焦圈，或者吃点北京特色的早餐，然后我们到西直门北京北站坐高铁40分钟，大概8点多的时候，9点之前可以到达崇礼。那你可以滑一点雪，然后中午在这个雪场吃个午餐，非常丰盛的午餐，然后晒个阳光，看看雪景，滑下雪，然后下午的时候再回到北京，也是可以实现的。 对，其实今天说到的关于咱们北京的滑雪， 也只是提到了其中的一部分， 有 更多的一些区域等待大家去探索和发现。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南方来的，不管是初级的尝试的人，还是那些南方的学友们，到了北京还要去崇礼，之前你给出一个时间吧，如果他们用多长时间待在北京，待在崇礼，可能这一趟旅行就非常的完美了。 其实我如果是周末来的话，两天就完全足够。你可以周五的时候从南方飞到北京，然后从北京住一晚上，然后第二天在北京稍事游览一下，或者说是你第二天可以直接奔赴崇礼，因为现在有很多南方学友他是周五下了飞机之后直接奔赴崇礼的，对，然后你可以在周日的时候选择去滑天雪，或者周日的时候你可以回到北京，再去体验一下北京的这个名胜古迹，或者北京的雪场也是都可以的。然后周日晚上你再回到你的城市，回到你的家里边休息一下，准备第二天的上班。 这是紧凑型。 对，紧凑型。那舒适型呢，可能就是五天到七天左右，你可以长时间的在崇礼去感受一下北国风光，因为崇礼下了雪之后非常美，是有雪松跟雾松的，整个山是白茫茫的一片，一望无际的白茫茫一片，是银色大地，是非常美丽的。所以实际上五天到七天的话就是很宽裕，你可以滑三天的雪，然后再留两天的时间在北京稍事游览一下，放松一下，缓解一下你